存在感，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活力调频，你也在其中。青春就是要你好看。 嘲笑我有多简单，像番茄加两个蛋，闭上眼就睡，多自然。想着你有多困难，从宇宙找颗尘埃，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。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再又来的突然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我的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猜，别让我猜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我看明白，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猜，别让我想着你有多困难，从宇宙找颗尘埃，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。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猜啊，又来的突然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我看明白，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我的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 手，总紧紧牵着我的手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

只想牵着你，当他说着不愿意，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，一点一滴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都守着。